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我们对于故乡的种种记忆，其中味觉的记忆一定是最深刻的。叶圣陶先生曾在他的散文当中描述过他对于故乡藕与纯菜的记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朗读爱好者汉青为我们诵读叶圣陶先生的《藕与纯菜》节选。 想起了藕，就联想到纯菜。在故乡的春天，几乎天天吃纯菜。纯菜本身没有味道，味道全在于好的汤。但这样嫩绿的颜色与丰富的诗意，无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在每条街旁的小河里，石埠头总歇着一两条煤篷船，满仓盛着纯菜，是从太湖里捞来的，当然能得日餐一碗了。而在这里上海又不然，非上馆子就难以吃到这东西。我们当然不上馆子，偶然有一两回去叨扰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纯菜上市的时候，所以今年竟不曾吃过。直到最近，百祥的杭州亲戚来了，送他几瓶装瓶的西湖纯菜，他送给我一瓶，我才算也尝了心了。向来不恋故乡的我，想到这里，觉得故乡可爱极了。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起这么深浓的情绪。再一思索，实在很浅显的，因为在故乡有所恋，而所恋又只在故乡有，就萦系着不能割舍。譬如亲密的家人在那里，知心的朋友在那里，怎得不恋恋，怎得不怀念。 参与诵读征集，请大家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了解。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北二环雍和宫桥到小街桥由西向东车多，北三环安华桥到太阳宫桥由西向东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六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合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啊！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在周末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这个一开始呢，还要进入到我们周六的欢乐时光当中。 哦，什么欢乐时光？ 周六欢聚有毛， 给我一秒钟自信。 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欢迎大家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各位好，我是夏明。 好，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 好， 首先呢，要恭喜我们上周留言板上挑选出来的4位幸运的朋友，他们是， 哦， 还是没， 他们是， 你这儿也没有是吧？ 对呀。啊，我们这个名单还没 有，目前我们还没拿到啊。反正恭喜以上4位，每个人获得一瓶毛铺酒，还有100块钱的毛铺提供的欢聚基金。 也没有具体的名字，证明大家都有机会，是吧？ 来吧， 周末的欢乐时光，毛铺已经为您精心安排。每周六，毛铺酒为我们提供了毛铺真情欢聚礼包，现金100元，加上一瓶毛铺苦荞酒。 是的啊，告诉大家一个参与的方式啊，这个首先大家要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然后发送文字啊，周五咱们是喊口号，周六呢咱就发文字了，毛铺真情欢聚6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您就可以参与留言板的互动了。 嗯，好，记得我们的留言板是不限这个参与时间的，大家在未来的一周里边都可以积极发言和我们互动哟。 是的啊，就是您只要把您的真情故事和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后台的这些小伙伴们呢，就会挑选能够感动他们的、打动他们的，或者让他们觉得可笑可乐的，啊，就会有机会获得毛铺提供的欢聚礼金和美酒。一会儿我们再公布上周获奖的4位到底是谁。 嗯，对，这刚刚卖了一个小关子。 对对对， 也不是我们故意的， 也确实我们是昨天拿到的今天的稿子啊，今天的还没有更新出来，所以大家可以先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可以了啊。嗯，记住这6个字，毛铺真情欢聚就可以了。 嗯， 当然了，到了周六我们继续要除了这个真情告白的环节，我们另外呢还要聊的就是跟宠物有关的。 哎， 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美联众合的专业的医生， 京城咔嚓圣手， 享誉京城， 真的， 哎呀，太厉害了。嗯，提起他就不得不竖起大拇哥，然后再咔嚓掉， 所有动物一提到他的名字 闻风丧胆， 不由得加紧了后腿。赵博，赵大夫。 欢迎赵大夫。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的赵博。 好，你那个话筒好像不响，你换一个， 换到另外一个。 对对，换另一个， 这个响， 这个响。 哎，这个可以了。 嗯，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的赵博。 上一次上周的时候，我们你没在 哦， 我们跟赵大夫一块聊的相谈甚欢， 真的呀， 因为我们还没有聊到， 是因为没有我吗？ 不是，是因为没有聊到咔嚓的这个问题。 哦， 对， 没有聊到咔嚓， 就没机会咔嚓呢。 哦呦， 我们聊的是就是狗狗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真的 应该怎么照顾妈妈呀，怎么照顾狗狗呀，包括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照顾它， 备孕的问题， 哎， 和伺候月子的问题， 哎，是这意思。 哦， 今天有可能我们会聊到咔嚓的问题。 哦， 比如说长到几个月的时候可以咔嚓了呢？ 真的，哎，没想过， 没，你看没想过吧？ 可不可以出生就咔？不可以， 那肯定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它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生理功能的，所以你要等它身体发育相对比较完善才可以。 哦哦，就是还是 它在你的人生道路上，还是 总要起些作用的， 起了一个时期的作用。 哦， 赵博的意思不是所有时期都起作用，一旦它没用了就把它杀掉。 哦， 就是有点卸磨杀驴，吃饱了就骂厨子的意思。 哎呦， 听没听出来？ 没，听完你说完，我觉得听出来点意思了。 对，还是我解释的。 这样，咱咔嚓的往后放一放， 好的， 因为毕竟刚出来你就赶上咔嚓，这是不行的。 对 啊，这个咱一开始先说说，因为上周的时候我们聊了聊，就是小幼犬啊，我们应该去怎么照顾它呀，包括吃狗粮啊，包括打疫苗啊，什么时候打呀，等等等等等等。这一周。我们要一开始聊的呢，首先也聊一个照顾的问题，还有我们就聊聊他的一些教育问题。 教育， 对，教育问题，比如说怎么训导他， 哦， 什么时候开始训练他， 哦， 比如刚出生可能一两个月的狗狗，你跟他交流那么多，他记得住吗？他听得懂吗？ 哦， 对不对？ 这方面教， 对， 又有专长。 其实这个还是能够交流明白的。 哦，还是， 但是在早期的，其实越早期的这种训练，或者我们管它叫做一些早期的社会化，其实越早期开始去介入一些的话，可能它相对的结果会更好。 嗯， 但是需要掌握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嗯， 你像有的主人可能因为很小年龄的狗啊，尤其是狗，猫可能还好一点，狗喜欢在家里可能到处大小便， 对， 然后主人就崩溃了。 嗯， 然后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去教导他，然后让他去正确 的 地方， 扇他，是不是？ 其实这种被揍的概率还蛮高的。 对，我年轻的时候也揍过他们。 哦， 老了， 我以为被揍过。 哦，我还没有机会在家里的各个角落。哎，小时候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可能社会化做的比较好，一开始就知道上厕所， 也可能是打完就忘了。 哦，也 对吧？ 有可能。你接着说。 但其实就是打真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他们会把你这种对他的怒吼啊或者鞭打错误的理解成你不喜欢其他的方面，而不是说不喜欢他到处尿尿。 哦， 可能对于狗来说，他们更多的会把这种情况理解为你不喜欢他的味道， 不喜欢他的味道， 然后他下次可能就会把它藏起来， 不 就比如说上完厕所之后就藏起来。 那个、 猫也会这样。我昨天我跟我那个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吃饭聊他家猫嘛，特别有意思。他家是两只猫，然后两只都是小男孩，然后也都咔嚓了。 哦， 然后呢，其中有一只 连吃饭都聊咔嚓的问题。 然后就是那个， 可能是在那个 都是在探讨业务 食品。 不，他家那两只成年了， 吃到了那些。 你要突然说到便便这问题，我就想到他家那猫了，特别有意思。然后呢，他家两只，然后其中有一只呢便便超级臭，然后另外一只就会嫌弃那只猫，然后呢被嫌弃的那只猫就还好，然后还是在家里正常的生活，然后但是对他嫌弃的那一只呢，然后他就不用猫砂盆了，因为猫砂盆很臭。 哦哦哦， 然后结果，然后他家有个大浴缸，然后他就每天在浴缸里上厕所。然后而且他上完厕所之后，然后自己会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叼一块小毛巾啊或者什么的东西，然后把那屎再盖住，特别逗。所以有的时候你小狗也是这样，他可能如果你暴揍他一顿，他真的会把你的这个理解为是其他方面的这种不行。而且这个东西如果你教育一定要抓现行，千万不能等过后。你比如说他在家已经上过厕所了， 哦， 然后但是你白天的时候没有在，然后你晚上回来了，看到哦 ，OK， 地上有一滩屎，然后就把它揍一顿，那这个是不解决问题的，因为他根本不会想起来这个时间段是因为他拉屎了，可能他以为这个时间段他做错了什么，而不是之前白天发生的事情。对， 哦， 所以一般这种情况就不太可取，而且好多主人，我真的见过不少例啊，被主人的描述是轻轻的揍了一下。 然后到医院拍片子骨折了。 哇，真的吗？ 真的有好多 武林高手名人。 就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寸劲儿，包括我之前有一个病例特别逗，是一个柯基、 哦、 然后柯基就比较活跃的性格嘛，在家就喜欢横冲直撞各种跑、嗯、然后那天主人不知道怎么想的，然后觉得跑好傻，然后伸个脚绊他一下，然后就把脚伸出来了，结果真的就绊到他，然后骨折了， 这么脆弱、啊、 小腿骨颈椎骨都骨折了，就是伸个脚绊他一下，然后就骨折了。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这种巧劲儿。然后上次还有一个病例，也是一个小泰迪，然后年龄也不是太大，差不多不到一岁的样子。然后也不是因为在家里干了什么错事儿了，然后主人就觉得不解气，我要打他一巴掌。OK， 一巴掌扇进去之后，就觉得那狗前腿都开始不动活了。然后他带到我们医院，带到我们医院拍片子一看，脱臼了，那个肩关节脱臼了。然后主人说当时打得好轻的，根本没用力、啊 哦、对，脱臼我觉得有可能， 对，就可能寸劲儿，骨折也会是、啊、然后后来又有一只，然后就主人可能拿了个那种小棍儿的那种东西， 小棍 就类似什么苍蝇泡那种大小的棍儿吧，差不多， 哦， 或者痒挠那类的，也还好，也不是很粗重的那种啊，然后也是一个小泰迪，然后敲了一下肋骨骨折了。所以真的不要打，打的这个风险很高的。你说你真把它打骨折了，去治个病，治个骨折，那花不少钱呢。 哦、真的，一打就能骨折。我第一次 好多这样的， 在家里打能打骨折了。 还有自己经常 狗啊， 你们家也是泰迪，经过你这么多 都没骨折，身体特别强健， 是吧？ 嗯、像泰迪那种小体的，真的挺容易骨折。还有小博美也是，上回还有一个主人、哦、就是在家里打扫屋子嘛，然后就把那个狗搁到凳子上了。然后那狗从凳子上跳下来就骨折了，双前肢骨折， 哎， 两个前腿都折。 为什么呢？ 有的时候可能就着地的那一瞬间寸劲。上回还有一个更奇葩的，上回有一个从那个人行横道，就不是从那个便道，就咱们马路边上那个走人的那个，不是有小、 啊、 小高台的那种便道， 马路牙子， 对，从马路牙子上蹦下来，然后骨折 了。想了这么半天，赵博想形容这个东西，就没有想到一个词叫马路牙子。 我这语言能力有点仇人了。 就从那上头下来就 跳下来，然后就骨折了，然后也是一只小泰迪， 真的是无话可说。 所以千万不要在家使用暴力啊，真的不安全、哦、 可能也是寸劲儿，或者是不是他们还没有长 太脆弱吗？ 你像一般的那种小体的泰迪还有博美，他们的骨皮质都特别的薄，就挺脆的，特别容易就骨折了、 嗯嗯、因为我都是养大狗， 大狗相对好一点。 我跟我们家那些狗最爱玩的就是我趁其不备扫他们的后腿。 那你这可小心了，我的柯基的腿就是这么折的。 真的，我是只扫后腿，绕到它背后一扫后腿，哎，就倒那儿了，特别好玩这招，大家可以回去试试。 我觉得也是分狗，因为我们家那个就还好。 啊、明明他们家狗看起来很欢实的。 对，就是小时候也是打的蛮，但是狠啊，也是有一个、嗯、要有个轻重的。 嗯， 就是 一般打哪儿？ 就打头，说头硬嘛， 是吗？ 那真挺容易打坏的，而且你要是一些眼睛特别大的品种，你可能叭一拍 眼 珠子出来了。 哦不，你要找好位置， 是吗？一般哪个位置？ 那这有难度。 头顶，就头顶偏后边这一点， 啊、 啪来一巴掌。 哦， 或者 多疼。 我就是手挺疼的，有时候打的。 他没有关系。 我心疼你那 手。但是我觉得分狗，就是我觉得。打狗狗这件事情，当然咱们不倡导啊，因为很多大夫都批评我们了。 嗯， 我现在都不打了。 哦， 有一次我们不是我现在不是又养了一只小的吗、嗯？是我们家那只大的儿子嘛？ 哦， 特别小。 不是养领的吗？ 就领回来了、 哦， 养着呢吗？ 哦， 叫领， 就是养子是吧？ 养孙儿算是、哦、 啊。 对，这个 他的养子， 对，他的养，然后就领回来，领回来了之后呢，他也是就是。最关键的是他在别的地儿随便拉，我觉得还小都可以原谅，因为才两个月嘛，都可以原谅。最关键是他在他爸窝里边拉屎， 哦， 这个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主要他爸能容忍吗？ 他爸好像能容忍，好像没有什么表示，你知道吗？他爸就是很容易被欺负的那种人， 真的呀， 那种狗。然后呢，我们就觉得不行，我们得出来干预一下。但我刚想动手打他的时候，赵博的声音就在我的耳边一直浮现着。 我以为是你的那个 打狗， 你的干儿子叫了呢。 哦，没有， 直系亲属没有事儿。 对，都没劝我，也都没拦着啊，连我们家那位都说得打， 哦，真的呀？ 对，我 媳妇儿都说得打， 哎，得打，因为她也受不了。你怎么的？你骑，这不是骑在爸爸头上拉屎吗？ 对， 是不是？然后呢，我刚要抬手，赵博的声音就传出来了。 真的吗？ 跟那个观音， 感觉就是形成了巴普洛夫经典条件反射。 不要打狗，我就哎呦，突然想 押韵，你知道吗？ 也是这意思啊，我就没打。怎么呢？我就拿起来它当保龄球一下，我们家那木地 扔到了楼下。 没。那么狠还养不养，就把它就是摔出去，就是唰，让它滚了好几个，打了好几个滚儿，还特别 好玩吧， 用力的训斥我，再在你爸爸屋里拉屎，看我不揍死你。他还以为我跟他玩呢， 我 也 特别开心。 我当时就有点受挫了，后来我又想，反正这个时候你跟他打呀，包括你的语言上有什么声音上有什么变化呀，有什么他可能感受不到， 是吗？ 所以我说先忍一忍吧，等他能够感受到了，集中一块揍一顿。当然这可能也是不对的啊。所以什么才是正确的教育方法呢？一会儿我们再聊啊。有朋友问了，今天咱们毛铺的这个口令是什么呀？就是毛铺真情欢聚，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美联众合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合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哎，别跟这歌学啊，不是用喊的。今天的毛铺口令呢，是用文字编的六个字，毛铺真情欢聚，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就可以了。 好，我们这个获奖名单已经有了。 好， 这是10月27号周六的那个毛铺的获奖名单。宋耀军手机号码是189，尾号是1103，还有孟小燕啊134。尾号是6324，张雷138，尾号是2624，王彦群137，尾号是7354。哈，恭喜这四位朋友。 是的，您获得的呢是100元的毛铺欢聚基金，以及啊一瓶价值挺100多呢，我记得是一瓶毛铺酒，对，毛铺苦荞酒一块儿送给您，这算是一个大礼包啊。如果大家也想要这样的礼物呢，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文字，记着啊，毛铺真情欢聚六个字就可以了，写上您的一些，在那留言板上写上您的一些真情告白，一些真情故事，我们的后台的编辑呢会选出来四位朋友，在下周的时候我们会公布获奖的名单。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这个小狗的一些教育问题。当然了，大家如果对您家的毛毛狗狗最近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幸福想晒晒，也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六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合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北京燃气提示您，燃气灶具报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有风险，请注意定期更换。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燃气缴费、报修、自采暖补贴报数等一站式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断行走，不断收获，用心体味生活的快乐。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毛铺苦荞酒，精选苦荞麦等原料，富含多种活性成分，让你多一份轻松自在，健康生活真情毛铺。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醒醒啊，八姐，为师这广告真就这么无聊吗？ 师傅，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新颖有趣不乏味，量身打造不重样，男女老少都爱听，而且团队专业呀。那小姐姐， 八姐跟为师走一趟北京电台。 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6515-0023。 国博西最南，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万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缝里的城市，它低了调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接下来关注北京各个旅游景点的天气预报。天安门晴转多云，有轻度霾，气温在16到40摄氏度之间。八达岭长城晴转多云，有轻度霾，气温在12到0-1摄氏度之间。延庆龙庆峡晴转多云，有轻度霾，气温在13到0-1摄氏度之间。怀柔红螺寺晴转多云，有轻度霾，气温在14到1摄氏度之间。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转多云，有轻度霾，气温在13到0-2摄氏度之间。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转多云，有轻度霾，气温在16到2摄氏度之间。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京承高速京承主收费站到望河桥的进京方向车多，机场高速温玉桥到五元桥的进京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来自美联众和专业的宠物医生赵博赵大夫。 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要聊的呢依然是这个跟幼犬或者是幼宠有关系的啊、嗯、就是小猫小狗啊，我们应该怎么去教育它，引导它们啊，让他们成为我们心目中想要的那只特别好的人生伴侣。 对， 哎，这个刚刚说了，打是不行的， 对，不能打， 一定不能打。 但是如果非要打，赵博给一个地儿吧，哪个地儿是相对他身上最坚固的？ 自己打自己吧，还是 打自己不解气啊？不，真的，好多时候啊，真的是控制不住 哦， 是不是，明明？明明是比较有经验的，真的是控制不住，有人那个劲儿上来以后，你就必须得打他一下，要么他不解气， 没有办法发泄。 对，如果说真的是到了那种节点，不打一下这个事儿真的过不去，那我们要相对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嘛，比如说像明明刚才说的头，大家都觉得头是很坚固的。我真的是觉得像那个什么胳膊腿儿，确实看着就细，那个一打吧确实容易骨，包括肋骨什么的也感觉细。 对， 你要是打吧，确实也容易。头，哎，我也同意明明的那个，因为他们经常互相撞啊什么。 对， 我觉得没事儿，跑来跑去跑得特别快，有时候直接会撞到那个对方身上也好，撞到树上也好，都没什么事儿。 但真的还是头这块还是挺不安全的，因为头部跟面部是连着的，你万一没打准，那打脸上怎么办？面部神经很丰富的呀。 摁住了，打脑门这一块，弹脑门， 容易不小心碰到眼睛里。而且你要真打歪了，你比如打到后脑那个位置，或者打到颈椎什么的，损伤会很严重的。 不能打后脑，这个我们是知道。 这能打准吗？问题？ 打面门上面脑门这一块弹一下，其实可操作性还是很强的 哦， 是吧？我是试过的， 一般也就卷个纸卷吓唬吓唬就得了，别真打。 那么赵博，你在我心中不像是这样的人。 打人我舍得下手，打狗还是算了。 真的，所以赵博的建议是哪儿都别打。 是， 对，真的是不要打，而且你打完了，它可能会跟你的关系会变不好的。 是吗？ 有的会的，尤其是猫，狗可能还稍微好点。 哦， 但是最好真的是不要打。一般的，其实你要真想训导它，还是正向的训练会更好一些，因为你不用告诉它什么做的不好，你只要告诉它什么是对的，该去做什么就好了。 哦， 而且如果是大小便那种情况，就如果这个事情是在你不在家的时候发生的，你打它也不知道为什么挨打，没有意义，你就默默的把它擦干净，然后把味道去掉，然后等着下一次要上厕所排便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正要开始的时间段把它带到对的地方去就好了。 它就突然停止了， 哦， 一般就不上。 你说的特别对。 一般如果是幼犬的话，其实建议主人可以在家里弄个围栏，就把那个范围一开始先限定的小一点，比如你把围栏圈的小一点，然后中间你给它放个狗厕所呀，或者放个尿垫那种的，然后直到它在这个位置上了厕所了，你再把围栏的面积变大，因为现在网上卖围栏特别多，就那种组合的拼的，多买几个自己拼一拼就行。然后呢，等它在这个地方上过厕所了，然后你就把围栏的面积再扩大一点，然后通常它会在它原有的那个地方会去上的，因为会有味道嘛。然后等它慢慢习惯，然后你就慢慢的去扩大那个面积，然后慢慢的放开整个环境给它，一般就没有问题。 哦，专业的大夫给出的这些建议啊，都特别的中肯， 真的。 但是管不管用啊？ 啊， 作为一个亲身体验者来讲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至少我们家那个不是特别管用。 嗯， 我也买了围栏了，也可能是我训练的时间不够长啊。 嗯， 是因为我买的那围栏呢，这哥们儿围了两天之后，人家自己能出来， 就能跳出去了， 就是他爬爬爬爬爬爬爬就翻出来了。 哦，你买的围栏是不是太低了？ 但是你我的围栏也是有将近一米多一点，一米二的高度。 但是以我观察的你们家的运动能力，感觉轻松的就跳了。 小狗啊， 哦， 非常小。我说给我们家那只新的， 那个，哦哦哦， 我们家那只大的现在已经训练的完全成功了，原来我也在节目里面分享过，就我们家那只大的是什么呢？只要我们不回家，它是不喝水 不 吃食的。 哦， 他就为了防止要尿啊 要 拉呀、 啊、 什么的、哦、所以我们一般晚上比如说有聚会什么的、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两个人在一起去看过电影什么的、 哎、 就是因为他 好心酸、嗯、 包括现在我们去看电影最近的一次也是我们开着车到汽车电影院带着他一块儿去看的。 哇真的 对因为就怕他自己在家里边可能会待的时间太长 有责任心 让他憋得太厉害 嗯 所以他已经完全不用管了这围栏就是专门为我们家那只小你想小的才有多大、哎、 嗯。嗯 这么长连它的体长加上尾巴有个二三十厘米三十厘米都不到、嗯、就这么长这么小我买了一米二的围栏人家那个围栏那个给我们的一个展示的图片人家是关那个小金毛的 嗯， 我说那关我们这个不绰绰有余吗 嗯， 结果他运动能力呢可能是继承了他爹啊也很强人家适应了两天开始就往外爬了就能翻出去了 哦 我有一次还在那睡觉的时候我亲眼看着他自己翻过来然后就通就头着地轰特别大一声就摔在地下了我就不敢再给他围了、 哦、 我说反正他能爬出去万一哪天要是就像赵大夫说了摔了一寸劲儿把腿啊、 嗯、 头啊什么哪儿的摔坏了也不知道、 嗯、 我就把他的地方给他扩大了、 哦、 所以那个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固定成功现在我的一个那个经验啊就是我先观察他可能会在哪几个地方上厕所、 哦、 我就在这几个地方我给他清理完了之后就在这个几个地方铺上尿垫 哦 现在基本上我们家有七个地方是可以供他上厕所的 那 这也是个主意 都是尿垫 几乎是但是还好现在尿垫我们家有那种小一点的也有那种大一点的、 嗯、 在一个地方我们铺的是最大的那一张、 哦、 其他的都是铺小的现在那只小家伙也非常乖就还真的是几乎啊80%-90%的 都在这七个上面 屎尿屁全部都是在这七个上面解决、 哦、 偶尔会开发一些新的领域但是只是偶尔大多数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很满意 感觉非常的无力 所以 都七八个地方了很满意真的是要求也是过 对我们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就今天来为止我才觉得特别满意、 嗯、 是因为今天早上看了一篇微信、 哦、 也是一个关于狗狗的我关注了一个我具体叫什么我忘了他就说他们家的是一只柯基养到了一岁他们家的柯基还不会说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上厕所 哦， 就即便他们家试了很多种方法也不可能会在尿垫上去上厕所、 啊、真的 最关键的是他们家的主人曾经试图多次想去引导他该如何在哪儿上厕所、 哦、 比如说有一次他给那柯基喂了很多的水、 哦 然后呢 就 一直盯着他一直盯着他、嗯、啊等过了一个小时他觉得差不多也该尿了啊 真的 拉到了那个地儿 不停吹口哨 哎尿哎可能也伴随着口哨声、 啊、 一滴不尿 真的 他就在那儿又在那儿盯了大概可能有一个小时左右 哦 把那柯基都盯困了 啊 柯基就躺在那儿 尿垫上睡着了 后来奇迹的事情发生了 哦在睡梦中滋出来了 人家躺着滋出尿来了你狗狗喷泉你知道 所以实在是给憋坏了 所以他就特别的就觉得这怎么回事我也是、 哦、 你想一岁一年的时间啊我去引导他就像赵大夫说的对不对你要正确的引导他、 嗯、 要教他怎么做那遇到这样的狗狗我们应该怎么 真的是没有用 这个真的得因狗而异你得因教施才你不能随便看一个其实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方法去教他们只是有一些这种教导的方式大家可以尝试着去做 嗯， 这两天正好那个张丽医生在那个大理吧正做那个行为训练的那个课程呢等他回来到时候可以问问他他应该有半个月差不多一个月的就回来了 他不是猫吗 他狗猫都做而且他原来最早是犬猫一起、 哦、 然后后来才专门做猫的、 哦、 然后这期正好课程他跟另外一个那个老师在那边两个人一起在做因为一个老师不够、 嗯、 他们是做那种就是带狗训练的那种 哦 所以当时等他回来可以好好问问他就如果一些特殊的情况 有没有什么新的方式方法对吧、 嗯、 对因为我你看明明这个训练不成功我当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哦、 我当年还上网买过那种叫狗狗什么类似那个诱导它 有那种诱导喷雾 对对对就是喷上以后 它 会 它就来这儿了、哦、 对 然后我当一开始他当时是因为我们家养都大狗，不像你家，嗯，他就我知道他以后肯定是要出去上厕所的，在家里他只是一个暂时阶段，大概两三个月，就是等他那疫苗打完了就可以出去，他是没有专业，但是真的你别看他小，是尿量惊人，他要是在那个地上来一下的话，你真的是，因为我又爱干净嘛，我就，嗯，我们家当时就他在家上厕所的那段时间，我等于一天可能得拖二三十回，我感觉我一直在拖地，只要在家你就一直在拖，而且这超大一滩，真的就是你拿那个吸水那个拖把吸好几次才能完全吸干净，而且我老觉得有味儿， 哎，那确实也有啊， 对吧，就是老觉得有味儿，就是它还不像咱人，比如说你喝水喝的多以后其实味道不是很大， 对， 他们真的是味道还是挺大的，我还买了那种什么狗狗尿液味道消除喷雾，啊，类似那种，就是一开始就是拿家里的那个什么各种清洁的东西啊擦擦，啊，但是我就是自己在家后来已经觉得不太明显了，等你出去哪怕买个菜回来 喝来，哎呀哎呀 是吧， 好熟悉的味道， 就是，哎呀非常明显，哦，后来我就想必须要让他那个养成在家里固定一个点上，要不他真的在某个墙根那么滋，啊，你确实那个地儿还更难打扫， 你很难把握， 你在平地上，嗯，在客厅中间打滋你还好清扫， 哎， 要是在一个墙角他上习惯了，那个墙角真的是 拿那个红紫外线灯照 你真的是非常难弄，后来我就买了一个那种狗厕所带尿垫的，然后人家还送了一个，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大家要聊，送了一个柱， 这好多狗厕所中间都是插 着男性版和女性版，贴心吧， 好贴心， 我想还买了一个带柱的男性版，后来我发现这个柱是最坑人的，我跟你说，因为他试图往这个柱上滋的时候他永远滋不到这个柱上， 不是滋过了， 对，肯定会滋到他附近的墙上，我跟你说，然后我就赶紧把这个柱给卸掉了，所以这个柱大家千万不要让他往这个上面滋， 哦， 特别坑人，那个柱都很细，根本滋不准，滋到处都是，他还试图滋，特别讨厌这个柱。然后一直那个尿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吸水量，有的就是我可能觉得是狗大的问题， 哦， 吸水量可能达不到， 对对对， 就是你他那个上一次以后吧，你会发现底下其实还是有很多是阴出来， 对对对， 味道也真的是非常大， 对对对， 就是你每次扔完那个以后你还要给它洗，那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受，但是好在成功了，就是让他上了几次， 哦， 我们家狗好歹是学会站在上面， 哦， 能尿一下， 那还好， 但是我后来觉得上网买那些什么喷的诱导剂什么的 好像没什么用， 都不是特别管，我跟你说我最觉得诱导剂不管用，我专门留着它的那个排泄物， 哦， 然后拿卫生纸什么蘸一点， 哦， 然后在那个尿垫上，我说，哎，有你的味道，闻一闻，闻一闻，来这儿，还是其实一开始真的是学过，但是经过一周多两周，就是每次他也是要上厕所的时候，我就把他抱过去，抱到那个垫， 哦， 他就僵住了。 对， 整个人就 对， 其实就是嘘嘘到一半突然停了，我后来想我就设身处地的为他，就如果让我上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停下， 突然有人抱了你一下， 突然停下也是非常难受的， 是是是， 后来我就实在看到他要上，哎，赶紧塞到底下全整整一天抱着那边的塞到底下，然后后来试了几次他渐渐是也是碰到那个， 哦， 有一次他突然在那个尿垫上上了， 哦， 赶紧给 一定好好奖励一下， 哦， 哇，好吃的摸，哎呀，乖呀，唱歌跳舞那个，各种他就嗨爆了，然后就开始在那儿形成习惯。 哎，像这种就是鼓励式的，比如说在上对地方， 都是要 会用，会有用吗？ 会有用的，就是只要你能在那个即将要发生的那个时刻找到， 但是这个 就行， 这个真的是。应了就叫时也运也命也， 但是这个你要有时间其实也没有很难，在家两三天的时间，就只要你花大把的时间去盯着他，在发现他想要上厕所的这种先兆行为的时候， 然后赶紧把它弄到对的地方，然后完了上完了赶紧好好奖励，基本上两三次就学会了。 对，所以我觉得小 而且还可以训练那种听口令排便。 我、哎、 就我那个我原来一个同事家的一个小约克夏，就是他，你比如说新换了一个环境，比如说带他去串门、 哦、 那可能人家没有狗厕所呀、 哦、 对吧，然后怎么办，他就训练他听口令，就比如让他嘘嘘，然后就把他抱在厕所的地漏那儿，然后跟他说嘘嘘，然后那狗就在那尿，尿完了该干嘛干嘛。这个都是可以训的、 哎、这个听起来非常之不人道， 真的是这个比我们打还不人道。 真的这个太可怕了， 这一定是打尿的。 你 竟 然觉得这个还好？ 他没有打呀， 受不了。 这就是给他放到那个地方让他嘘嘘，他就会嘘嘘。 这简直就反人类罪了，我觉得 很开心啊。 他给你展示的是这样的一个效果，他练的时候一定是嘘嘘的时候打脑门，嘘嘘的时候打脑门。 真的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练。但是他是做响片训练，然后就是给他那个声音然后加口令，然后完了之后给奖励，就是这么着练出来。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那个训练什么吃饭什么这些我还是能接受的，因为他的那个生理需求不是那么迫切。 对， 如果想上厕所的时候你还憋着，然后憋到我发口令你才可以上的话，这个实在是太难受了。 对， 对吧？ 对， 其实还好，就是他会有，比如在自己家他会有定位，因为家里就是有固定的上厕所的地点，但是要出了外面他就可以这样去做，这个真的还好。那你人上厕所不也是吗？你会在街上 人上厕所的时候需要听口令吗？这玩 意儿你会去找地儿啊？ 对呀、啊。 但是这个你是可以给他综合训练，其实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不人道、嗯、而且你在那个位置让他上了之后，他下次就会记得那个位置，他就还会自己去的，就不是说在这个期间就不去了。 训练狗狗上厕所的问题啊、 哦、 产生了一种道德的上升了一个层次， 感觉他们跨出了道德的边界、哦、 他们说我们打狗是不对的， 真的 我们质疑他们用嘘嘘这种方法控制别人上厕所， 真的人 更加不人性。 人有三级，他们都没有听过这个事儿吗？ 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讨论，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就是我，芭蕾芭蕾，

荣耀西单，温暖同行。西单商场羊绒节开幕了，千款羊绒服装任你选，万件羊绒商品优惠中，买时尚羊绒就到西单商场。 全新大众 SUV 途岳，以山岳气势造就德系硬朗设计，超大全景天窗尽收天地美景，现在购车尊享2年零利率，踏入途岳从容无畏。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中国黄金12周年店庆月，免费试戴震撼开启。11月1日起，专柜首饰无忧试戴30天，期满退首饰返押金，详见店内海报。更多惊喜优惠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能见度会比较差，后半夜西部、北部有降水，驾车请注意安全。明天冷空气活动，有降水和北风，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逐步改善，但气温下降比较明显，体感阴冷，请及时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西部北部有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南风2级转北风3-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空气质量还没有改善，能见度差，晨练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6到1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明天白天天空云多，光照不足，且有降水天气，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城高速进京方向四上桥北至吉祥寺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 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5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喝任嘴领路， 瓦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归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在周末呢继续和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美联综合的专业的医生赵博赵大夫。 大家好。 啊，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聊这个怎么教育小狗狗啊，一个说到了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厕所啊。 哎， 这个奥利奥说了，说记得以前啊，听说教狗狗上厕所就是在外边待着。这个狗狗不拉不尿啊，就不回家。 哦， 所以呢，我就为了我们家的哈，当年大冬天的在外边待了足足3.5小时， 真的 确实有效果呀。 哦，自己都冻得上了好几趟厕所，狗狗还是没有上， 是不是？都大了，可能就得这么培养它。还是我在小的时候，比如说我给它做完了那个打完了疫苗了，我就可以带着它去适应一下外面的生活，它是不是就开始习惯在外面 上厕所？其实从它先天的这种习性来讲的话，它通常不愿意在室内去排便。 我也觉得， 对狗来讲， 哦， 所以他们还是，如果你给他就是慢慢的去接触外界的环境，然后养成那种定时带出去的这种习惯，通常他就会在外面解决好了再回家。 嗯，我也记得是，原来我们家第一只狗狗的时候，就是最开始刚抱来的时候，偶尔会在家里边上厕所，但是养了一段时间，应该这个就很短的时间，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基本习惯了。 对，他们原来有人跟我说过，说他们其实不在自己住的地方好像上厕所，就是还是挺有卫生观念的。 对对对 对, 对， 尤其是一开始小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跟小孩一样憋不住，憋不住呢，那偶尔一撒一点咱们也不能苛求。 对对对， 大了基本就好了，很少就在出，一般一岁以后，反正我养的狗基本就没有在家里上过厕所，都是出去。 哎，还有一种啊，它其实也好像跟大小没什么关系，就即便它好像感觉已经是长成了啊，一岁多了，但它也会有一个问题，比如说见到了它非常喜欢的人，而且许久未见的，比如说特别喜欢涛涛的， 哦， 特别喜欢赵博的， 对， 一看见他们，一看你们俩， 哎呦， 特别激动，咔，哎，就这个问题是 这个 生理问题还是心理 问 题？ 这个算尿失禁吧。 我 但有的时候 会不会是这样的？ 确实会容易稍微漏一点的。 这个需要怎么治吗？ 这是病吗？ 谈不上病吧，但是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这没有办法。 就没办法。 然后如果，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真的是有尿失禁的情况的，当然也有一些那种真的是有问题的导致的尿失禁，可能就药物治疗就能好。 啊，怎么能看出来是有问题导致的？就是不激动， 然后有问题导致不激动，可能也会那样的， 而且自己 就会有点漏尿那种。 哦，就没事就滴的，一看滴的一路。 有的时候一激动会让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严重。 哦， 所 以不能让它太激动，对吧？ 这个很难控制它呀。一般狗狗看见自己心爱的主人不都激动吗？ 曾经那个他们跟我说过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原来我一回家。那个他一天没见你嘛，他就有兴奋，就有那个就上来就要扑你， 对对对， 就那个劲儿。 对， 然后后来他们有好多人跟我说你不能让他太兴奋，因为比如说他特别兴奋的时候养成这种哎扑人的习惯什么的，他万一出去扑一下别人什么的，会吓到别人啊。后来我就说那怎么能让他回来不兴奋呢？他们说你就回来以后你别理他。 嗯， 但我后来发现根本不管用，你不理他，他自己害自己的，真的是，是不是赵波？有没有这 种？这种真还是有。但是其实这个可以通过行为训练，就是让他把他激动的这个行为转化为相对比较平静的表达方式。就比如他可能会扑人，但是你通过训练他可能就不扑人，就坐那等着你跟他玩，就可能会变成这样。 兴奋与抑制。 让他抑制一下。 哦，好吧，好吧。这个今天呢，咱们要聊的呢是关于狗狗的一些教育问题啊。当然，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其他的关于您的伴侣动物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另外呢，今天是周六，又到了我们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的时刻了。欢迎各位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夏明。 嗯啊，首先哈，我们要恭喜一下我们上周，哎，这是 你念第30段 啊。好的啊，每周六毛铺苦荞酒为我们提供的毛铺真情欢聚礼包啊，这个现金100元加上一瓶毛铺苦荞酒。 是的啊，大家赶紧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CHWL876，发送文字啊，大家记住文字毛铺真情欢聚这六个字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留言板的互动，将您的真情欢聚故事在留言板上进行分享，我们会在后台留言当中挑出4位最幸运的朋友，这4位朋友呢不仅能够获得毛铺提供的100元的欢聚基金，还会送上100元一瓶啊，不是一 瓶 价值148元的毛铺欢聚美酒。 好，把你们的真情故事和我们分享，别忘记也把这样好的活动通过微信分享给您的朋友。 是的， 下周六的节目我们会继续公布获奖名单。 我们也要再说一下这周获奖的朋友们啊，这是首先要恭喜的是宋耀军，您的手机尾号是1103，还有孟小燕手机尾号是6324，张雷手机尾号是2624，还有王艳群手机尾号是7354，恭喜这4位朋友，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个字毛铺真情欢聚。而且呢，这不光是周六开始玩，其实这一周您都可以随时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留言板上说出一些让您觉得难忘的事儿就可以，对不对？比如说就跟记日记似的，您今天比如说您家的狗狗终于会拉屎了， 终于会 在尿垫上拉屎了，您想记录一下，您就到留言板上说一说，哎呀，我养的狗狗养了有2-3个月了，今天终于学会了，让我感觉印象深刻，这是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天，也是我和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天。 或者你就直接写通过1年的努力我家的狗狗还是没有学会， 也可以啊。 我相信我们的编辑可能在这个时候觉得您更需要一瓶酒。 借酒浇愁，愁更愁， 好， 对不对？酒是一个让大家更开心的一个工具啊，并不是让大家解决忧愁的。如果您要真的有一些事情没法解决的，尤其是跟动物有关的，您可以关注我们周六的节目嘛。 对， 专业的医生会给您很多的建议和指导。最后有没有用呢？因为因狗而异。 对 吧？ 这句话真的是万能的。 这个方法不管用，没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的各种方法，保证能让您家的狗狗和您能够达到一个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对不对？ 对。 哎，说完了这个拉拉尿尿的，咱们先放一放啊。前两天有朋友问我，他说：“哎，你知道那小狗的这个毛？有人说啊，说那个胎毛是一定要剃的。”如果不剃的话，它的毛发好像就不好啊，还是不密啊？ 狗还有胎毛？ 对啊，他们就反正就从娘胎里带出来的。 不是人要做个什么胎毛笔之类的吗？ 狗倒不用做笔， 做太多了。 但是有人说就要把它就剃光了，比如说到了几个月的时候就要把它剃光了，至少是可能打完疫苗吧。然后把它剃光了。如果不剃光，说它的毛会乱长，长得非常乱，而且不是那种打卷的，而且它的什么毛发质量也不是特别好。这都是谣传，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这总算问到我的专长上了。 好，来吧。 好的。 好不容易有皮肤病的问题了。 毛发也是皮肤病的问题。你的专长不是在咔嚓啊？反正都是剪。好，只要个剪就跟你有关系。你说吧。 所谓的，其实对狗来说的所谓的这个换胎毛，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就原来生出来的毛咔嚓掉了，再长点新的这种的，就完全不是。它只是到了一个固定的年龄段，然后它的主毛毛囊才开始发育，才长出主毛。一般咱们知道那个毛有主毛有次毛，有次毛有点类似说那个绒啊什么的那种感觉，但还不是绒毛，那是另外一种毛。然后就主毛次毛一般刚生出来的时候是只有次毛没有主毛的， 差不多长到6个月左右的时候，主毛毛囊开始发育了，然后那个主毛会慢慢长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会看起来特别丑，就感觉那个毛参差不齐的，长得特别尴尬。那个阶段 就是 并不是 因为剪也没用，修也没用， 剪你只能把它剪齐，但是你依然没有办法阻碍它毛发生长的过程。 狗没有这个尴尬期吗？ 我们家那个第一只狗是从7个月8个月的时候抱过来的。 其实这个还跟品种也有关，因为不同品种它会有不同的毛发类型，有的毛发类型这个尴尬期看起来就会特别明显。 我们家 例如泰迪， 你养的是泰迪， 但有些短毛的品种就不那么尴尬，就还好。 最尴尬，我跟你说，我们家养那个萨摩的时候，刚来的时候，它简直像一个小雪球一样，可爱死了，人见人想摸一把。 然后呢？ 然后就发育到了赵博说的这个时期以后，它突然就掉的， 就长得比较丑。它并不是掉， 突然变成了一个，就是像那个，就是那个京剧里边的猴脸。特别难看，然后你每天你一看，你满心欢喜，它是一个小雪球一样的回来迎你，一开门，哎呀，就是这种，就它过来你先把脸推开，就是那种。我们家哈士奇 啊 也有这个时期，也是一个就身上秃了吧唧的，然后 还秃啊， 就它不是它不是一片一片的，但是它的毛，你像哈士奇，它其实毛特别厚的，也是虽然是短毛，但是它毛厚，那个时候就毛特别少。特别少，然后脸上也是，就是一个，就是京剧里头大家看孙悟空的那个脸谱，就是一模一样，也是变成了一个小猴脸。真的，我就跟我妈说，咱们要不把这狗送回去，实在太难看。但是过了这个时期就好了， 基本上一两个月的时间过去就好了。而且其实它并不是掉毛，你之所以觉得它毛少了，是因为它有参照的，是因为它主毛毛囊开始发育了之后，它生长速度会不一样。每一个毛囊的生长速度可能都会不一样，所以它就会长的那种参差不齐的状态。所以有的长，有的短，你这一看，你觉得那短的地儿就跟秃了似的。但实际上并不是掉下来的，就是因为它长的那个速度会不一样，所以过了这个尴尬期一般就都没事，就又好看回去了。 那所以其实没有所谓的什么胎毛要一定剃掉这个。 你要是觉得它那个时候丑吧，你剃剃给它剃齐了，它就能稍微让你看着好看点。 明白。 但是你剃和不剃跟它自身的这种生长是没有任何关联性。 脸上咋剃呢？我觉得最丑的 脸上也可以剃啊。你像有一些品种，比如像我们家养那个约克夏，它如果不剃那个脸上的毛，它不是特别长吗？那个毛就会吃饭都进到嘴里啊，就反正也挺难受的，所以一般都会把它这个鼻子和嘴这块给它修出来，差不多还有眼睛底下的这些位置。 哦，不用剃这个胎毛。 你要为了好看，其实剃也就剃了，但实际上你说真为了剃完了新长出来能有多好，那你就完全不必要了，因为它新长出来的是主毛毛囊开始发育长主毛，主毛的质地跟它跟原来的那个刺毛或者跟原来胎毛就完全不一样的。主毛一般就是那种比较粗一点，比较油亮一点，比较有光泽的毛发，然后胎毛就看起来没有那么光泽，所以你等它发育过那个阶段，主毛都长出来了以后，自然而然毛发的质量就好了。 哦， 因为它是两种不同的毛。 明白， 所以你剃和不剃其实没什么关系。 哦， 但你要真为了那个阶段别参差不齐的长得寒碜，寻求一下心理安慰，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寒碜真的就只能寒碜着，没有理由， 忍一忍就过去了，这是暂时的。 脸上你咋剃啊？脸上 美容师可以剃， 主要丑的就是在脸上那一部分。小猴脸， 但其实真的忍一忍就过去了，也没啥。 可能我们家那个是黑色的， 没有经过这个阶段， 所以可能就即便经过 了 也看不出来。但是确实有人说，我们家那狗刚抱回来的时候，就是没有现在好看 哦。 可能也就是说所谓的那个丑的，因为也是7个月的时候， 那差不多那会儿还正在长的过程， 对，应该还是正在长的过程。当时说就领回来一小疯子感觉， 对， 然后这么说可能还是有点，所以我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他最丑的那个阶段，但我当时觉得很可爱呀。 我的妈呀，可能你需要的是提升一下你的审美。 后来就觉得哎呀怎么越长越标致了，我们就归功于我们自己。你看看，还是主人 细胞的模仿性 不一样 是吧？他们学你越长越好看 了，对吧？那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啊，越来长得越来越像。原来不是这个道理是吧？ 胎毛的问题确实困扰好多人 哦， 就在这个时期真的都不适合办领养的活动 哦， 很可能因为这个真的是看不上 哦。 但其实那个阶段倒是应该勤梳着点毛，对狗来说就是小泰迪那种，因为它在那个胎毛的那个阶段 它会掉是吗？ 它不是会掉， 帮助血液循环， 也不是，就是因为它那个毛发就是刺毛，相对来讲它没有主毛那么油亮，然后就是它相对来讲的比较绒一点，然后它就比较容易打结、 嗯、 尤其是在这个主毛新生的时候，它那个长短不一的状态的时候，搭上新生毛发的一个过程特别容易打结，如果你不去动它，那个时候你不管它也不梳毛，可能最后就变成垃圾狗的那个状态了。所以还是应该稍微梳一梳。 哎，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比如我要去给他做个美容啊、 哦、 洗澡啊，是不是我只要打完针了之后就可以开始、 嗯？疫苗打完了，一般最后一针打完了，过个一周 就 可 以 了。 哦，不过还好，现在那种小狗啊， 嗯， 身上的味道并不是那么大。 这跟品种有关系 哦，也是跟品种 不同，品种它那种腺体的发达程度会不一样。你像一般，你比如说。泰迪呀、啊、然后博美呀、啊、这些它就是相对腺体没有那么发达，它不会有那么重的体味，但有一些品种， 比如 你比如说这什么各种斗牛啊，然后再有大型犬，你比如说獒类的那种獒犬什么的、 哦、 体味就真的是很大，它腺体就很发达、哦、你没有办法。 嗯，斗牛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褶子里边老窝着汗。 也不是，它本身腺体就要更发达一些，就相对比泰迪这样的品种腺体要发达，分泌物也会多一些、 嗯、 所以皮肤这种比较油腻的情况也会多，包括有的很多时候像一些疾病状态的时候，你比如过敏症、 嗯、 它可能腺体分泌就增加了，那时候味道就不太好了。 嗯， 好、哦，狗味儿也是挺关键的， 对对对对， 是吧？ 对，这个所以在大家在选择品种的时候，或者就是您选择养哪个品种的时候，如果您对味道特别介意， 嗯， 您可能就 选一些相对没什么味儿的， 体味少一点、小一点 的臭狗味儿， 哎，对， 是吧？ 对，有的人闻习惯了，还觉得这就是 香，是吗？ 倒不是香，他觉得狗就应该是这种味儿。 啊，真的吗？ 你反而是刚美容完以后，它就会有那种 香波味， 香香的。尤其有的现在那种美容院，它又给你做什么香薰 SPA 啊，这 哎 这么高级、 就说让你的、嗯、让狗的那个毛 闻起来就像茉莉花一样。 它倒跟味儿没什么关系、 嗯， 就是说让它的毛好。 嗯， 我们家的狗就天天被推销，跟那个咱们去理发是一样的。 嗯， 到那儿就说：“哎呀，你们家的那个狗毛太干了啊， 哦、 做一个什么什么 SPA 吧。”后来呢，我们就觉得也是好像没有年轻的时候，就狗啊、 嗯、 没有年轻的时候毛发那么好了。 它才几岁，它不大呀。 对， 你们家狗 就是没有一岁左右的时候那么好、 嗯、 现在不是三岁了吗？显得干一些。然后 三岁应该是它的狗生巅峰好吗？ 确实现在已经是人生巅峰了，已经有孩子了、哦、然后就我们就说做一个这个 SPA 吧，让它感受一下、 嗯、 看看是不是会好。做完了之后也没什么感觉、 嗯、 最关键就是香，哇，香的我们俩都受不了。 其实像 SPA 对毛发的那种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是会对皮肤会有好处，比如说有一些成分它可能会修复皮肤屏障啊，或者保湿啊这些的、 嗯、 所以你可能看毛看不出来，但是皮肤可能就会有变化了。但它如果这种毛看起来比较干，其实好多主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扰。你可以试着给它去吃一些必需脂肪酸， 必须脂肪酸， 对，因为必需脂肪酸里有一些成分是可以调节皮肤的这种脂质分泌的。皮肤的脂质变好了之后，这个毛发因为它从毛囊里生长出来嘛、 嗯、 就会沾染到毛囊皮脂腺分泌出来的这种健康的脂质，这样看起来光亮就好一点。 一会儿我再问一问这个赵大夫什么是必需脂肪酸啊、 嗯、 是在食物中含呢，还是专门有一种药片你可以吃一点的，一会儿大家再一块儿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六个字毛铺真情欢聚，在留言晚上留言就可以了。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想你的人，但黄昏跟清泉无法相认。雨停了，歌停了，风继续，雨伞又遗落原地。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爱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却倾听你，一朵一朵，一首一首的曾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官宣，公主邮轮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索澳大利亚、新西兰。关注公主邮轮微信公众号，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海上过大年。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8-365-315。 荣耀西单，温暖同行。西单商场羊绒节开幕了，千款羊绒服装任你选，万件羊绒商品优惠中，买时尚羊绒就到西单商场。 聊微信，你得用腾讯网卡；看视频，你得用腾讯网卡；听音乐，你得用腾讯网卡。 超100款腾讯应用免流量畅玩，每月仅需19元，首充50得120，亲情卡不拨全免费。关注网卡助手微信公众号，便捷办理。 财富升级即刻拥有，成为中信银行私行客户，尊享极致服务体验。3大权益惊喜，6大服务权益倾情为您打造，北京地区更有专属服务独享，至臻体验，温暖生活。中信银行，有温度的银行。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与您相约罗森。Costa 持 DO 卡在罗森消费随机立减最高18元，在 Costa 消费满30立减10元，各种清凉饮料、咖啡优惠等你来。详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 贴贴贴，一堆商票贴不出现款， 用交通银行快易贴呀！持有交通银行优质企业合作伙伴开出的商业成对汇票，即可全程线上办理贴现。 交行快易贴，贴贴贴， 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能见度会比较差，后半夜西部北部有降水，驾车请注意安全。明天冷空气活动，有降水和北风，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逐步改善，但气温下降比较明显，体感阴冷，请及时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西部北部有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南风二级转北风3-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出城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此外，今晚国家体育场将举办文艺演出，观演客流量较大，周边北四环林翠路、北苑地区将出现不同程度车流集中的情况，停车资源也将较为紧张。建议观演的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前往，或提前规划好驾车出行的路线。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在周六和您一起聊一聊宠物那点事儿。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的嘉宾美联众合的专业大夫赵博赵大夫，欢迎赵大夫。 大家好。 哎，这个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六个字毛铺真情欢聚，看到好多朋友在发语音，可能是昨天玩习惯了啊，今天不用发语音，发文字就可以了。然后呢，您发这个毛铺真情欢聚呢之后啊，就会收到有一个这个微信的一个提示，您就直接点进去，那就有一个留言板在上面呢，说上您的这个，写上您的真情告白， 嗯 啊就可以了。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会在这一周的时间啊，抽取几位朋友， 对， 送给您100元的欢聚基金，还有价值148元的毛铺苦荞酒， 嗯、 啊，让您尝一尝。 哦， 这个来，我们看看香鱼丸子啊，他说我们家呀、啊、是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4岁女的啊，我平时给它自制一点美毛的狗粮。 哦， 听听是什么啊？用三文鱼的下脚料和豆腐渣、玉米面什么的啊，再加点螺旋藻粉。我觉得对毛挺好的，我妈总是说自己做的没营养，让我给她买狗粮，可是吧，买的我也不放心。你说我自己做的狗粮啊，怎么才能营养均衡呢？ 三文鱼的下脚料是什么？我没太明白。 就是鱼皮 啊， 鱼刺有。 这鱼的下脚料，我真是没有理解到底鱼 就这个 吃剩下的三文鱼吗？还是 我不知道他买的是什么，超市里边还真的有。 就可能剃下来， 就是剃出来的那些，对，因为它为了保持我切出来的那个好看啊，可能不是这边的这一块肉，它可能 是 稍微 三文鱼碎肉， 哎，对， 哦， 就是这些，我不知道他买的是不是这个啊， 哦， 因为超市是有卖这个东西的。 哦， 对， 三文鱼碎肉，那其实吃起来也没什么区别嘛，就只是它不好看。 对， 就是肉还是 OK 的， 没错没错，嗯， 那挺好的。 我原来看过，这个比三文鱼便宜不少。 哦，就做成那个什么沙拉，其实什么你做成泥了，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对对，没什么问题。 对， 非常会， 我也觉得 经营 特别好，特别好。 赵博评价一下， 其实它这个里面就是三文鱼本身，它含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还蛮多的，其实对皮肤什么的也挺好的。 嗯， 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如果它自己做的话，它能不能保证一个狗日常需求的营养的比例，这个就是问题了。 嗯， 当然不是说绝对不可以主人在家去自制食物，但如果你选择了自制食物的话，如果是长期这样的饮食，你一定要考虑到营养均衡的这种情况。 哎， 所以最好是研究一下营养学，犬猫营养学，然后它会不同食物它会有一些数值来给你参考，比如蛋白质这个食物可能有多少，然后这种碳水化合物有多少，然后它也会相对在网上你也可以查得到一些犬猫日常需要的那个营养需求表，然后你去按照那个去换算一下，其实这还蛮复杂，反正像我这种数学不好的小朋友肯定是干不了这事儿。然后也有网上会有一些那种现成的配方，就比如各多少克这个，各多少克那个，也可以参考去做。但如果你真是长期自制的话，一定要考虑到营养配比的这个问题。或者你可以给它吃狗粮，占到差不多70%的一个比例，然后剩下30%，你愿意给它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 嗯， 这个我们狗群里边也有一位大姐，也是给家里边的狗狗自己做东西吃。 嗯， 后来呢，我们还讨论，她说：“你看我自己做东西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有一次呢，我就专门把我们家的狗粮袋拿过去，我说：“阿姨，您看看我这个，就是她吃的狗粮里边的营养含量是什么？” 嗯， 她一看，哎呀，那跟你这个没法比，她也只是说说而已。我说。我说 阿姨这么快就认输了吗？我以为要跟你一辩呢。 没有，就阿姨说的意思是说他那个狗粮上面的配比表，也就是说说而已。 哦， 阿姨，这个您 阿姨说的是 您可能想 他的没法比。 对对对，就是说、 哦、 就说这些不可信、 哦。 我说啊，只要您从正规渠道买的一些正规的狗粮， 嗯， 这些是可信的。否则的话，你也不可能 买进的。这都是要有检测的。 对，人家是检测，必须有这种含量 在里边。他那样写的跟他那不一样，可以投诉他了。 对，我说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您如果是一个什么科学家，您能够分析出来里边如果哪个含量不够或者怎么样，您直接投诉。尤其您买的是国外的某个厂的， 嗯、 我觉得这官司能让您、嗯、是吧？打 其实连大厂牌的 粮食都 还可以，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我说您在家做，您做什么？他说我换对给他做，我做 牛肉、 水煮鸡肉， 嗯， 水煮鸡胸、水煮鸭胸啊、 嗯， 牛肉我也做过， 嗯 啊，什么我还专门买的那个。烘干机、 嗯、 给他把那个 干 对做什么什么干、 哎、很细致 啊切得很薄的做干、 嗯、 还给他蒸紫薯。我说什么呢，我说那您是保证他每天又有紫薯吃，又有胡萝卜吃，又有青菜吃，又有这个肉吃，又有鱼吃、嗯、您能是这么保证吗？他说那不是、啊、我说所以啊，您看他吃狗粮的话每天几乎就是吃到了这么多的营养了， 嗯， 您吃那些的话每天他只能摄取的要不就是肉，要不就是蛋，要不就是奶，也就这些了，要不就是蔬菜，您不可能我一天给他的营养是十分均衡的。后来阿姨也说，哎，你说的这个倒是有一点道理， 嗯，对， 所以他也是现在就基本上还是以狗粮为主、 哎、 这些就当给他做零食了。 对 啊，他都觉得挺好，至少比外边买的那有些零食他觉得是放心的。 对，我 其实做零食还是可以，只要你保证别吃的太多就行。因为你比如像咱们做狗零食自己做，一般都是拿那种风干机， 对， 弄点肉干啊、 嗯、 或者这那、 嗯、 但是现在狗的话尤其是一些品种胰腺炎的发生率特别的高，如果你给吃太多的这种可能就会诱发胰腺炎、 嗯、是， 所以还是得控制量、 嗯、 对，我觉得一般的老人呀，他对于那个狗粮的那个信任度不是特别高， 对 对吧？他们老觉得这个东西，嗯，写就是随便一写， 对， 其实里头是什么不一定。 对， 好多那个老年人都有这种， 对对对。 而且我妈他们也有这种想法，就是你买一袋狗粮好几百块钱，他说、 嗯、 怎么这么贵啊？ 嗯， 我在那个狗市。 散装的 几块钱一斤， 不同口味拼在一起， 几块钱一斤那个，哎呀，可香了，闻着、 嗯。 说你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味儿，好像那也不是特别爱吃，你下回不要买了。老是这样，他们觉得这个狗粮好像不值那么多钱。 对对对。 但是他们其实现在渐渐的啊，我觉得我妈他们有了这方面，因为老年人一旦岁数大了以后。他对于自己身体的关心，他会投射到生活中其他的方面。因为你看，有好多那种什么健康节目，不都是老年人在看吗？ 嗯， 里头有很多那个专家也在不断的给他们渗透这种每天营养要均衡 对 这些概念。他们渐渐的现在也能明白，就是那个对于动物也要有这个理念。 对， 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您在家做没问题，就是可以作为。每天粮食的一部分来补充、 嗯、 我还是建议像刚才明明和那个赵博说以那个成品粮吧， 对， 它作 为 主力为 主、嗯、 就是你如果说这个起码能保持它一天80%的营养基本不缺失，然后您再给它补充点，其实我觉得大多数营养那个物质今天少点明天多点问题也不大。 对， 因为你就说咱们人你每天吃，你也不可能每天每一种营养物质你都摄取的特别够，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问题也不大。你看我们家现在就是早晨是一顿狗粮，就是纯狗粮，然后吃，然后你再给它一点那种磨牙的小零食什么的。 嗯， 到晚上的时候，我妈就会自己给它做一点东西。这里头就我觉得跟那个这位朋友也很像啊，里头也是我们家都不搁玉米面，玉米面是我们家。狗跟鸡斗气的时候会偶尔吃一点，但是一般就是那个馒头啊什么给他买的，然后我爸有时候给弄点鸡肉啊什么牛肉、啊、就是和在一起，他就改变口味，我觉得也是没 问 题的，对吧？然后中间你跟他玩的时候，不是你再给他吃个，你看我们家狗爱吃苹果， 嗯， 给他吃个苹果什么的，我觉得起码现在大家对于营养都有概念，蛋白质有了，维生素有了，膳食纤维有了，你再给他弄点像那个什么三文鱼这些欧米伽脂肪酸什么这些又有了， 对， 感觉就没问题了。但是我看您做的这个什么豆腐渣呀、什么玉米面啊、三文鱼啊、螺旋藻粉，有一个最明显的缺失，就是维生素的不足。 哦， 对吧？你看这几个其实是蛋白质和淀粉为主的，对吧？你像那个三文鱼里边可能 B 族维生素、欧米伽三、脂肪酸有一点，但是这几个维生素的含量都不是特别丰富。 所以刚刚赵博在第三时段最后一点说了一个叫什么？全面型维生素是吗？ 哦， 没有，刚刚说不说必须脂肪酸吗？ 必须脂肪，必须脂肪酸。 不提到说那个狗毛不亮怎么办吗？ 对对对， 就如果是真的是长的那个，排除它那个品种因素和遗传因素之外的，就是毛发质量不是很好的这种，比如说没有光泽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干燥啊、粗糙啊这种情况，你就可以给它吃一些必需脂肪酸。一般像狗的和猫的这种必需脂肪酸，它里面主要含的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然后这两个成分它互相会有点相互的这种对抗的作用，因为从身体的这种情况来讲呢，欧米伽三它是抗炎的一个成分，然后欧米伽六它有促炎的作用，所以它们两个是要达到一个平衡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的。然后但是欧米伽六本身呢还有一些调节脂质分泌的这种作用，所以当这种皮肤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或者皮肤脂质分泌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去给它吃一些这种必需脂肪酸的补充品，就可以让它的毛发质量改善。但是一般的这种吃，你想要看到明显的眼观的效果的时候，至少要1到3个月以上才管用。如果只是偶尔隔三差五吃那么一粒，那就相当于没吃了。 这是什么？这是个药片吗？ 算是保健品吧，就有点类似人吃的鱼油那种。 那他们吃吗？也是做成了各种口味吗？ 好多种的，也有是这种药的样子的，也有就做成零食的。就不太一样，所以你找一个他爱吃的吃就好。 网上有卖的是吧？ 有。 医院一般也会有，网上一般也会有。 网上这个， 但是这个 费多， 尽量就如果你是为了一些治疗目的的话，我还是建议尽量去在医院去选择一些产品，因为医院这边医生会帮你去把关它的这种配比合适不合适，含量是不是足够。但有的时候可能网上写的是都含必需脂肪酸，那含量差异其实还蛮大的，包括不同的这种配比它作用也会不太一样。而且千万不要随便去吃人的那个必需脂肪酸的产品跟狗的会不太一样，人的一般欧米伽三六九的比较多，但实际上酒的这个部分呢可能对犬猫这边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所以就会不太一样，还是专用的比较好。 弄点三文鱼给它吃， 其实可以， 其实里头 但是那个含量其实还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如果你要短期内想要效果，还是吃一些补充剂会比较好。 原来我给我们家的这个呀也是拿那下脚料啊，就是有 三文鱼下脚料， 哎，对对对对对，还不是下，好像是我们那一次去吃饭， 剩 最后没吃，我专门给他留了两块，人家请客嘛，然后就留了两块， 先打包，再来一盘， 回去就是人家不吃 啊， 不爱吃那东西， 生的， 对， 哦， 他不爱吃， 对，因为三文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是最容易滋生细菌的， 对， 肉类， 你看咱在馆子里边吃，人家都底下铺上冰嘛， 对 吧， 反正 温度稍微一高细菌就上来了， 非常容易滋生细菌。你像咱们要是给狗买的，可能你也不会买那个特别特别特别新鲜的，可能是超市相对打折的处理的，就还要考虑这个细菌的问题。 对，自己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狗狗的食量毕竟还是有限，您一次也觉得做那么一点吧，觉得哎呀不够费这劲的，有可能做多了，做多了放在冰箱里，它其实也是有一个细菌产生的过程。 对，我认识一个，他是原来那个老师，他是做那个宠物美容的，他后来也自己开宠物学校嘛，然后他就开始也觉得他是不信任商品粮，就是坚决的不信任商品粮，一是觉得口味上确实是单一，二他倒不是觉得人家那个里头有多少猫腻儿，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个吃起来感觉就是像你每天给你吃一样的东西，他考虑心理方面的因素，觉得也不会太好，就是他现在就自己做，他不光自己做他还卖，我还前一阵给我们家狗买过他做的那个，他确实是按照那个刚才赵博说那一套营养上的那些东西，然后自己算 这个里头加多少，这个加多少那，因为比如有好多那个营养物质，你不可能所有的食物都加，你还要考虑口味的问题。 对， 它也会加一点，比如类似的食品添加剂，就是这食品添加剂，我说的就是类似维生素 C 的那个粉什么的，可能加一点，是这个意思。最后做出来那个也还挺好的，我给我们家狗买过一个，也不太比那个。要算来啊，可比成品粮要贵。 嗯， 就是 那是 他那一餐可能就几十块钱，就真是不便宜。嗯、但是那个他那个保质期就很短，他给我每次是一块儿，给你寄过来的、拿那个塑封机都塑好。如果你不拆开的话，冻在冰箱里，他说冻2周应该是没问题。 哦， 就是网上现在有挺多这种，就是如果您有。比较信得过的那个厂家，他或者那个人在做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可以买，比您自己做，起码我觉得他在营养上还是有考量。我看着那每天有口味，有的今天是里头是紫薯的，反正有紫的，有那个橘红色的。他说今儿是那个橙子的，什么明儿是那个紫甘蓝的，什么，反正他搁好多东西，我看着还挺好的，可以买，但是不便宜，真不便宜。 对，反正这些吧，就是您得挑。 嗯 啊，有些呢，比如说认识熟识的朋友， 对， 我觉得还靠点谱、但是呢，如果这些店太多的话，卫生质量能不能保证就不一样了。 哎、 大厂的好在哪儿？人家那个烘干设备啊，光一个烘干设备就很多钱，很多钱。要它是为了干嘛？就是为了让它能够保持时间更长一些，细菌滋生的不是那么久。包括人家对那个这种把控，我觉得可能不见得说。就比这个人的要差，我觉得 肯定是比咱们个人做有很多地方都是要强特别多的。 对 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相信这些成品粮， 没错没错， 厂家。 哎，接下来我再问，因为时间的问题，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口味的问题了，咱就说那个体内驱虫。体内驱虫，您不是得吃给狗狗吃点药什么的，包括猫猫的 牛肉味的， 哎，有这种有牛肉味的， 对， 也有说就是纯药片的，但是药片的怎么它都不吃嘛， 对， 所以就买牛肉味的。但是有谣传说这个牛肉味的，他们肯定没有那药片的来的作用快，来的作用猛，甚至有人说吃了其实没什么作用。那个专业的医生， 那这肯定不会了，只要你保证你买的是正规厂家生产的，不是假的啊， 就甭管它是什么味儿的，它 不管它是什么味儿的，它里面的驱虫的有效成分和含量在那儿放着，所以它就会起作用。靠的不是它的味道起作用，而是靠它里面的这种抗寄生虫药的成分和含量起作用的。所以这个大家完全不必去担心这个问题。 就是增加了它的适口性而已。 对，而且现在好多干脆就直接一块肉，都不是肉味的，就是肉做的。 哦， 还挺好吃的，反正我们家狗挺爱吃的。回头送你点尝尝。 好的。 哎，那幼犬什么时候能吃这东西呢？ 一般幼犬，新生幼犬一个月龄的时候就可以去做体内驱虫 了。但是你要选择是对幼犬安全有效的成分才可以，并不是所有的驱虫药都适合那个年龄段。 哦， 而且真的要吃，因为驱虫药一般它会根据体重会有不同的这种剂量嘛，所以还是最好称个体重啊，然后看一看什么成分是幼犬可以用的，或者直接找大夫去开一点，这样比较好。 嗯，当幼犬的牙都长起来的时候，能喂点其他的一些东西吗？比如说试着喂点水果什么的。 如果年龄太小其实还不建议，因为年龄太小的胃肠功能没有那么完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你要给它随便吃、尤其是有一些水果还是偏寒凉的，你比如梨叶、西瓜呀、那种容易不小心吃拉肚子，尤其是有的年龄小的时候有点脾虚的那种的、很有可能会闹肚子的。 外国朋友听着以后都觉得不知道咱在说什么。 那样好好学习一下中医。 好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 over 了啊。 好， 非常感谢赵博大夫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的分享这么多，谢谢， 谢谢大家。 哎，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咱们是 我们明天讲的是中国的十大名茶。 十大名茶， 评过好多次， 川鲁粤淮扬 啊，说的非常对。河南菜有望成为第九大菜系， 明天见啊。 风景就像水一般流到你面前，他们都与路无关，尽管灿烂，有多远就走多远，我不会不耐烦。 有走多远，一千到一万，回忆就像梦一般，脑海中闪现他们都与路无关，尽管灿烂灿烂，就在这一瞬间，梦浮现在眼前，哪怕只一瞬间，一瞬间的改变，就在这一转眼，一转眼间扩散。你说还有时间，我还能走很远。有多远就走多远，我不会怕难，有多远就走多远，一百到一千，回忆就像梦一般，脑海中闪现他们都与路无关，尽管灿烂灿烂，就在这一瞬间，梦浮现在眼前，哪怕只一瞬间，一瞬间的改变，就在这一转眼，一转眼间蔓延。你说还有时间，我还能走很远。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